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八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 北京时间八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又是一年开学季，所以呢，这几天不少学生啊、家长啊都在为新学年做着准备。咱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有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学校，而自辽金至元明清各朝都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新学年更是受到关注，而开学也是一件大事儿。古代的新学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孩子们几岁可以入学呢？新生入学有开学典礼吗？古时候有没有教师节？那个时候是如何尊师重教的呢？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老北京开学的那些事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呢，咱们北京市也刚刚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双减政策，减轻这个学生和家长的压力，也是最近热议的这个焦点话题之一，所以这个新学年尤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呢，今天特别推出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温故知新吧，也希望为新学年的到来平添几分情趣。那么说到老北京开学的那些事儿，我们自然要先说一说北京开办学校的历史哈。扈先生，咱们目前北京地区有史料记载的学校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办的呢？ 说起这个北京地区兴办学校的历史吧，其实还非常悠久据这个北京古代教育志史料这本书记载，从秦汉到隋唐，北京始终是这个北方重镇，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呢也有相当的建树。汉武帝时候曾下令这个在郡国设立学校官，掌管地方学业。据汉书记载，平帝元始三年，也就是这个公元三年吧，就建立了这个全国性的学校体系。因为最初的这个学校是分等级的，最高等级的呢是这个郡国，就是也就是诸侯国的这个封国，当时称学。再往下呢的等级呢分为县、道、邑及侯国，这是比较低一级的地区了，当时称为校。所以说你看，在古代这个学和校是级别是不一样的。 学它是更高等级的， 郡国的学校叫学，然后在低一级的这个县啊或者侯国的这里头的学校就叫 校。 对、嗯、但是呢当时这个学和校各设一名经师，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老师、 嗯、 当时还没有老师或者是教师这个词呢。 嗯、 哎，所谓的经师呢就是学有专长饱读诗书能够受人一技之长的人，也就是受人尊敬的老学者，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老师。比这个学和校再低一级呢就是乡镇的学校，当时称这个乡，这个乡呢这个字比较生僻、 嗯、 就是一个广字底下一个羊、 嗯、 牛羊的羊，这也是古代的一个乡学， 对乡里头的学校。 对，最低一级呢是那种聚落的学校，被称为序，就顺序的序、嗯，就应该是村落里办的这种学校， 村里的学校叫序， 序哎， 乡里的学校叫祥， 叫祥啊、 嗯。 所以你看，这古代这个分的还挺多， 分的还挺细， 还挺细。从北京地区这个历史严格来说，汉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98年吧，当时的北京地区是属于燕国，燕国的辖地。到后来的公元前呢80年，当时是广阳郡的蓟县，它属于这个幽州。这样来说呢，当时北京的学校级别应该是校。到不了学， 比学要低一级、 嗯、当时设这个经师一人，您看至少在汉代北京地区已经有了正规的学校，那就是算起来大概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嗯、 所以咱们北京地区创办学校的历史还蛮悠久的哈。 对，但是如果说系统的教育的发展应该还是从辽金时期，因为辽代北京是陪都，到金呢正式成为这个首都，包括元明清都是中国的首都，所以这个教育事业就受到了很大的发展。 那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是怎么开始又是怎么发展的呢？ 一是呢从辽代开始成为这个陪都，后来到元明清成为首都，都比较重视这个教化，所谓的教化就是教育，当时提出的就是教化之行，建首善自经师始，由内及外，这是当时的一个治国原则，也就是把这个教育放在领先的地位。 嗯， 哎，这是一个特色，应该也是从历代政府对这个教育的重视程度。 所以那个时候北京的教育就享有优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特权哈。 对，不仅是中央政府的教育设施设在了北京，北京的地方教育事业呢也得到了这个当局和各界的这种重视。比如当时的府、州、县的儒学都比较普遍设立的很多，当时有些书院还有一个社会办的一些学校，当时主要称为一个义学，义务教育，实际就是义务办学。还有一些民间办的，比如一些私塾啊，当时叫塾学，它有这么一个名称。 所以民间教育那时候也是比较兴盛的。也就是说，北京的古代教育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为全国教育的总体发展，应该说也是做出了重要贡献、啊 对，您刚可以这样说。还有一点呢，就是从辽代开始，北京的学校就已经成为规模了。咱们最早说的汉代的时候还是比较规模还比较小， 嗯， 而且从辽代，特别是从元代以后，它系统化，包括也这种多元化了。你比如说这个像那个国子监的设置，一直从元代一直到清代，延续了好几百年。可以说，北京级别最高的学府呢，就是国子监。至元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267年开始建这个元大都，到了这个元代的至元24年，也就是公元的1287年，就在北京城内设置这个国子监。此后呢，历代呢进行了这个重修，成为这个元明清中央最高的学府，也就是说是国字头的了。它的地址大家伙可比较熟悉，在东城区安定门内的国子监街，也叫承贤街，它跟那个孔庙紧挨着。 孔庙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荣誉纪念馆，最有名的就是满院子的进士题名碑，其中还能找到刘罗锅刘墉的名字。 当年的进士题名碑有点像现在高校里的录取榜单。而孔庙的隔壁就是元明清三代唯一的重点大学国子监。 众所周知，国子监是明清时期唯一的一座国立大学管理机构。 清朝从康熙开始，每个皇帝都是这个地方的客座教授，登基之后必须来这儿先讲上一课。皇帝临雍讲学的时候，动不动就有好几千人听课，只可惜国子监里没有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大课堂。一旦到了皇帝讲课的时候，学生们只能在操场上站着听。当年既没有麦克风也没有扩音器，皇帝在庇雍里讲课，操场上的学生怎么能听见呢？ 我告诉您，人家就像做一场直播，只不过用人当媒介，一个一个往下传，直至传到最后一排。您就撒开了想象当时的情形吧，好几千人一句一句地往后传话， 真传到最后一个人的耳朵里，指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甚至皇帝都下课20分钟了，最后一句话还没传到最后排学生的耳朵里呢。 其实早在西周的时候就有天子讲课的规矩了，当时的大课堂就叫毕庸，又叫毕庸。为什么取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呢？因为这座大讲堂设计得像一块璧，字典里的解释是平而圆，中间有孔的玉。毕庸中心的建筑，也就是讲台，刚好就相当于璧的圆心，而周围围绕的水流自然就是璧的玉环了。话说从清朝康熙开始，每个皇帝都想效仿西周在国子监建立毕庸，只可惜一直没能如愿。为什么呢？国子监里没有水，毕庸判水根本无法实现。无奈之下，康熙雍正皇帝只能在校长办公室仪轮堂里讲课，直到乾隆皇帝走上了工作岗位，他坚信人定胜天，于是派人在国子监四个角上凿了四口井，从地下把水抽到国子监广场中间，通过水兽吐水，这才形成了毕庸判水的奇观。不过话说回来了，古人的智慧毕竟不如现代的科技。当年毕庸周围用的是井水，因为不能流动，所以很容易被污染。保不齐这乾隆皇帝也曾经闻着臭水味给学生们讲课呢。如今国子监接受全面修缮之后，毕庸判水运用了很多现代的环保方法，比如放养鱼苗、种植水草、安放水泵等等，不仅提高了水质，也使国子监在恢复历史原貌的前提下，为游客营造了更好的参观环境，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那咱们北京地区最早的私学是谁开办的呢？ 最早的私学据这个《汉书》记载呢，是一个叫燕人韩英创办的，燕就是当时燕国嘛，燕人韩英创办的这个一个私学，但是史料记载的很少，没有太多的信息。 那北京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又是哪所学校呢？ 我查了一下北京这个教育史，咱们现在应该说北京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咱们前面说了是国子监，始建于元代的至元24年，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保存最为完整的最高等级的这个学府，到现在已经有这个700多年了。 这是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古代的最高学府哈，国子监。 对， 那有历史最悠久的小学吗？ 有，北京最悠久的小学的是现在的这个府学小学，它始建于明代的洪武元年，也就是1368年，至今呢有650多年的历史了。这所学校呢位于东城区府学胡同，因胡同内有这个顺天府府学而得名。顺天府府学呢是明清两朝的这个官办学校。 咱们北京的这个府学小学历史非常的悠久哈。 此外呢在郊区呢也有一个特别历史悠久的小学，是哪儿呢？是密云第二小学。它的前身呢是万历年间创办的这个学校。 这是明代的了。 明代万历年间最早创办的叫白檀书院。后来历经演变，到了这个1904年成为这个密云高等小学堂，1956年呢改成为现在的名字叫密云第二小学。 所以密云第二小学也有420多年的历史了。 对，历史也非常悠久。 说完了咱们北京古代学校的发展，您再跟我们说说那时候古时候学校开学的时间吧，因为现在咱们都是9月1号开学，那么古时候新学年他们是怎么定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学呢？ 可以说这个古代和现代吧差异比较大。现在呢咱们学校呢基本都是9月1号开学，因为就属于秋季开学。古代的入学时间和这个学期的长短它历代都不一样。因为咱们中国古代呢是那种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所以呢一切都围绕着农事开展，所以学校的教育也是如此。咱们仅以这个初等教育，也就是小学入学的时间为例。入学时间除了有这个秋季入学外，还有这个春季入学和这个冬季入学。在汉代这三个入学时间呢比较流行，比如汉代有本书叫《四民月令》，这其中怎么记载的呢？说当时的入学时间呢为正月农事未起，八月暑退，十一月宴兵冻食。他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汉代的小学上入学的时间主要是在农闲的时候，这也是咱们古代的一个入学的一个特点。正月比较冷，没什么事儿，可以开学。暑期比较热，那段时间过后开学，其实就是秋季开学，完了还有一个冬季开学，它这就是三个不同的时段。 刚才您说到的八月暑退，那实际上跟现代的开学时间是最接近的。 对，就是一过了这个中秋节，因为中秋节在民间是一个大节嘛，它的时间是更为接近现代的这开学时间。 嗯， 到了南北朝时期，开学的时间呢相对统一了，冬季入学成为主流，北齐书中便有春夏务农冬入学的说法。后来的这个冬季入学成为这古代乡村小学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选择，但是具体时间与汉代呢还有所不同。农历十月呢开学呢应该是比较普遍。古代的学期跟现代的也不一样，它短的有三个月，长的有一年，它就可能根据不同朝代啊、不同的地域啊，它不一样。冬学一般为三月制，相对比较短。以明朝为例吧，一般是从每年的腊月到次年的这个三月，这个时期正好是冬闲，大家伙没什么活可干了，因为过去的孩子是要干农活的，农活没活了，所以在冬季开始上学。如果是八月制和十二月制，一般都是春季入学。八月制呢，一般是上元入学，八月中结馆。十二月制呢，一般是正月望后起学，那就是过了正月开始开学，岁末罢馆，岁末就是年底闭馆了。 也就是说，十二月制实际上是正月开始上学，一直上到年底， 一直上到年底。 现在一般孩子们都是六岁入学啊，那古时候不知道小朋友们当时是几岁入学呢？对年龄有要求吗？ 古代的入学年龄呢要晚于现代，而且入学的年龄的这个弹性比较大。不像咱们现在六岁必须得上学，过去呢大体上是八到十五岁之间入学，那就根据家庭的条件不一样了。有的一般呢，你比如说觉得这孩子比较聪明，那就八岁上学了；有的可能家庭条件差一点，那就十几岁上学了。而且呢流行呢大龄入学，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班最小的八九岁，最大的有十四五岁，可以说是参差不齐。一直到明清时期，这种大龄入学的这种传统都没有改变，所以古代你看二十岁上小学的都属于正常。 二十岁这个年龄放到现在都上大二了。 对，所以你看古今的这个差别还不服还不行。 嗯，那古代女孩子可以读书吗？ 大家伙都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实际这句话应该是吓唬人呐，吓唬了这个几千年了。 哦， 实际古代一般的女子是不读书的，但是家里边比较殷实的大户人家、官宦人家的孩子的女孩子也是读书的， 就是家里条件好的话， 对，也 是会读书的。 对，首先呢，父母的思想呢比较开放，他让女孩子去读书，但是呢，他不是到外边那种学校去读，而在家里边把先生，就是老师，请到家里边来教这个女孩子读书、学文化。但是学这个四书五经的很少，主要学一些个当时有个《女德》这本书，还有教给了一个女孩子一些琴棋书画和女工。 女工呢，主要是做一些针线活。 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呢，情况也有些变化。比如唐代武则天时期和清代的太平天国时期，都曾经有女性参加科举，甚至在太平天国时期还诞生了一位女状元。这种情况但是比较少见。 其实古代也有不少才女啊。 对呀、比较知名的，比如庄姜、卓文君、蔡文姬、上官婉儿、李清照，那大名鼎鼎，还有朱淑珍、柳如是、顾太清，包括慈禧，他们这些女子文化水平都是很高，而且特别是琴棋书画，你比如这个李清照的这个词，那是婉约派很有名的，包括这个顾太清的词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咱们北京最早的女子学校是在哪儿呢？ 咱们北京最早的女子学校呢是那个贝满女塾，后来也称为这个贝满女中，它是清同治三年，就是1864年由这个外国人，也就是这个基督教协会来创办的。创办人呢是贝满夫人，所以就叫贝满私塾。校址呢在灯市口大街大波哥市胡同。当时这个学校规模还是比较小，是由这个贝满夫人一人主持这个校务。后来有了这个中国教员，逐步进行发展，到了这个1895年已经初具规模，成为四年制的这个女子中学，校名呢也更名为贝满女子中学。这应该是北京最早的女校了。此外1898年以后，梁启超等人成立女子学堂，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和地位在逐步提高。此后经过漫长的这种观念转变，许多学堂开始实行男女同堂学习，开放女进，直到今日已经不存在女孩子不能上学的问题了。 刚才呢，您是跟我们说到这个女校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沿革哈，那清代它这个办的这个教育有什么特色呢？ 清廷入主中原以后，也就是进驻北京以后呢，对这个教育比较重视，除了满族文化，他也学习这种汉族文化，所以呢在教育这块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比如清代设置这个八旗官学，主要就是培养这个八旗的这孩子们来学习。当时呢，在北京内城设了八个旗，每个旗都设有官学，对这个孩子进行这个教育。此后呢，在这个乾隆年间，包括再往前走的这个雍正年间，又在京郊设了三个营：圆明园建护军营、蓝靛厂火器营、香山建润营。每个营里边都设有官学。这个营呢，它分左翼和右翼，就左右翼，左翼四旗，右翼四旗。翼这里边设官学，它就规模比较大。完了，在旗里边还有官学，它就规模比较小。你比如现在的这个官学，基本上这个建筑格局保存下来比较好的，就是这个海淀区的这个香山小学。它当时呢，就是这个香山建润营的这个官学。学校规模还真的很好。它这个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涉及了很多的科目，包括咱们前面说到了，比如满文、汉文、算术、骑射，这些都是属于必修的，而且它要考核。学成以后，通过考核以后，要编入到旗营里边去，他要参加打仗的。当时呢，在城里边这些个八旗里边的旗营里所设的学校，规格应该顶这个郊区的要更高一些。因为当时清廷入驻北京以后呢，他是那个满汉分治，旗人他住在内城，汉人住在这个外城。你比如外城的很多的官员，他要上朝的时候，他要经过前门才能去到上朝。包括你像纪晓岚，他因为他是汉官嘛，他就住在外城。应当说，清代入驻北京200多年，一直在注重这个教育。包括一直到了清末以后，他很多这个官学改成了这个民国小学，也在逐步在提升嘛，正在改造嘛。所以现在很多的学校都是从这个当时的这个八旗的学校演变过来的，包括城里边的有些老的学校、老字号学校，也是从最早的官学演变过来的。 刚才呢，您跟我们说到了咱们北京的这个学校的发展历史，还有同学们的这个入学年龄哈。接下来再来跟我们聊一聊古代的这个开学仪式吧。那古代那个时候有开学典礼吗？ 有开学典礼，而且古代的开学典礼呢还非常隆重，用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特别有这个仪式感。 哦， 哎，它有一套这个城市化的仪式，与现在相比，应该说毫不逊色。 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呀。 古代新生入学，不仅这个有隆重的仪式，而且呢备受重视。入学礼被称为人生四大礼之一。 人生四大礼是哪四大礼？ 入学礼、成人礼、婚礼、葬礼。 嚯，这四大礼是有喜有悲，应该说是贯穿了整个人生了哈。 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古代儿童入学吧，它被称之为开书、破学或者破蒙，就是启蒙嘛。所以开学仪式呢，通常包括四个方面，包括哪儿啊？正衣冠、行拜师礼、敬首敬心、朱砂开制这四个。当然不同时期吧，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程式没有改变，而且这种方式传承了很久。我查阅了几位这个民国时期文人写的回忆录，他们都提到了入学时期的这个开学仪式，就包括这个正衣冠、行拜师礼、敬首敬心、朱砂开制这四个仪式。现在读起来好像有点陌生，但是呢这个仪式至少在民国时期在北京还有流行。 但是这个仪式现在已经没有了哈。 没有了。 您跟我们说一说这四种礼仪分别是做什么呢？ 咱们先说这个古代开学仪式的第一课，叫正衣冠。礼记中记载，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其颜色，顺辞令。古人认为先正衣冠后明事理。 也就是由表及里。 对对，您这个词用得非常恰当，让学生注重自己的仪容整洁，也就是外观端正，这样才能使心灵纯洁，品行端正。 那么正衣冠具体是做些什么呢？ 这所谓的这个正衣冠呢，就是入学时新生要一一站立，由先生也就是老师依次帮助学生整理衣冠，就是衣服领子有没有歪的，这个帽子有没有戴歪的，这叫正衣冠。然后呢，在这个老师的也就是先生的引导下进入学堂。 这个正衣冠哈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接下来呢就应该是行拜师礼了哈。 对。进入学堂以后呢，要先行拜师礼，学生首先叩拜先师孔夫子的神位，也就是向这个孔夫子行大礼。当时怎么做的是双膝跪地，要九叩首，就是磕九次头。咱们先咱们再说，然后拜先生，也就是拜老师，是三叩首。拜完先生以后，学生向先生赠送六礼素修，这素修是什么？就是六种小礼品。咱们现在不兴送礼，但是 过去还真有那个给老师送礼这一说，这也是拜师礼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程序。 六礼素修，那是哪六种小礼物呢？ 这六种礼物呢，每种礼物都有寓意。比如第一个，咱们听出来呢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第一个礼是芹菜，一根芹菜寓意孩子勤奋好学，业精于勤，有意思吧。第二个是莲子，莲子苦心，寓意苦心教育。第三个是红豆，寓意鸿运高照，也鸿运当头。第四个呢是红枣，寓意早早高中，他取这个谐音。第五个呢是桂圆，寓意呢功德圆满。第六种呢是干瘦的肉条，以表达对老师的这个孝心，这个心意。 所以特别有仪式感啊。 对，而且您咱用现代的人眼光觉得咱们送老师芹菜送红豆有点不可思议，是吧？但是这个应该说是从明清民国都实行的这种一种普遍的一个礼仪。但是咱们不要想象说是不是学生扛一捆芹菜给老师送来，背二斤黄豆送来，不是。这个仪式呢，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据说呀，家长缝一个那个小的一个这个锦带，把这一颗芹菜几颗红豆啊几颗莲子啊红枣啊放到里边，让孩子带进学堂，在拜师的时候双手捧着恭恭敬敬的送给老师。 真是礼轻意重，用心良苦啊。 对，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程序用现在来说是不是很有仪式感。 好，那么还有两个开学典礼的仪式哈，一会儿我们请胡先生来跟我们来接着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祈祷大光，何处浮流一些汪洋，潜龙腾渊临朝飞扬，如虎啸谷白首真皇，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敢将日月再丈量，今朝为我少年郎，敢问天地是锋芒，披荆斩棘谁能挡，世人笑我我自强，不负年少。剑发心有座青芒，天带七藏地履七皇，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尽凄凉，将日月再丈量，今朝为我少年郎，敢问天地是锋芒，披荆斩棘谁能挡，世人笑我我自强，不负年少，少年自由少年狂，心思骄阳万丈狂，千难万挡去闯，今朝为我少年郎，天高海阔万里长，华夏少年意气扬，夸奋图强做栋梁，不负年少，夸奋图强做栋梁，不负年少。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八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咱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有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学校，而自辽金至元明清各朝都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新学年更是受到关注，而开学也是一件大事儿。古代的新学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孩子们几岁可以入学呢？新生入学有开学典礼吗？古时候有没有教师节？那个时候是如何尊师重教的呢？老北京开学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地平扈先生。刚才呢，扈先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古时候也有开学典礼，而且开学典礼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仪式哈。开学仪式呢主要是有四种仪式，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敬首敬心，还有朱砂开制。那么刚才您跟我们说到了。介绍了正衣冠、行拜师礼，接下来再给我们说一说敬首敬心，这是做什么呢？ 这个敬首敬心呢，就是这个拜师礼的第三个程序。在这个行过拜师礼以后，学生要按老师的要求将手放在这个水盆里边，这称之为敬首，也称为洗手。敬首的方式呢，就是先正着放在水里边，完了把手再翻过来，再在水里边站到水里边，等于正反两次，然后把手擦干。 净手的洗法就是正反各洗一次， 各洗一次。哎，洗手的寓意呢，就在于净手、净心，去除杂念，取精华，希望将来孩子有这个好的发展，就能够专心致志的去读书，心无杂念，学有所成。 嗯， 他这个也很有很深的寓意。 那么第四个程序朱砂开制，这又有什么说法呢？ 朱砂开制呢也叫那个朱砂起制，或者叫朱砂点制，就是开学仪式中的最后一个程序。具体做法呢，就是先生也就是老师啊，手持蘸着朱砂的这个毛笔，在学生的眉心上点一个点儿，就是就像痣长得一个痣似的，一个小红点儿。因为一个痣呢与智慧的痣是谐音，朱砂点制呢取意启开智慧，目明心亮，希望学生今后能学习有一点就通，不糊里糊涂，也就是少犯错误。所以你看他这个四个程序，每个程序都有寓意，或直观或取谐音，但是这个很有意思。 难怪咱们看古装剧的时候就会看到学堂里的孩子哈，额头上有个红点儿，原来是有这个来历哈。 对，包括我们小的时候，等到七八岁的时候快上学的时候，老师没给点呢，家长先给点一痣，说将来这孩子一定会聪明，他就取的这个痣和那智慧的痣的谐音。现在在我去了一些农村，还有这个应该叫风俗吧，也是一个家长的很好的寓意。五岁了快上学了，来给点个痣，将来你叫智慧很明确，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这古代的开学仪式啊，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古人的淳朴哈，并且也通过这些直观的仪式对入学的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潜移默化，由表及里的也是对他们寄予厚望吧。所以这种仪式感可能现在的这个孩子们也不太好理解哈，也难以体会了都。 对，因为可能这种仪式感可能应该至少应该说消失的比较早了。但是呢，前几年我看了一个电视报道，有些那个学校做这么一个仪式，当时他不是那种很城市化的，他那种作为那个传统文化，作为那种传承，把这个一年级的孩子站在一起，当时没有送礼，有这个点痣这个，有正衣冠这个程序。我看了以后，我觉得真有意思，我觉得希望您咱们北京的学校也将这种文化作为一种传承，把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做一些个演示啊，对孩子一些个潜移默化的教育。 刚才扈先生给我们介绍的这古代的开学典礼呢，也叫开笔礼，它也是古代读书人的人生四大礼仪之一，在不同的地区呢，风俗是略有不同的。下面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山东百年课本博物馆讲解部主任孙淑薇是怎么说的。 那开笔礼呢，又称为破蒙，在学童的入学的当天呢，他们必须要早早的来到学堂，由启蒙老师讲授人生最简单最基本的道理，然后才可以入学读书。那最后呢，要拜孔子像，这种礼仪便是开笔礼。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啊。第一步呢，叫做正衣冠。那古人云，先正衣冠，后明事理，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整洁，是首先要上的第一课。所以仪式的第一项呢，就是正衣冠。那第二步呢，叫做净手净心。净手的动作呢，是把我们的双手放入水盆之中，这样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干。净手的寓意呢，在于净手净心，去杂存精，也希望学童呢，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够专心致志，心无旁骛。那下一步呢，一般就是点朱砂启童志。朱砂开智呢，又被称为开天眼，也叫开启智慧。那老师呢，会拿着我们的朱砂和毛笔，在学童的额头正中间点一个红点，寓意着开天眼嘛。那朱砂开智寓意着学童从此眼明心明，好读善读，这也是天下所有的老师和父母对学童的期望。下一步呢，就是击鼓鸣智。击鼓鸣智啊，需要拿着鼓槌在鼓上敲三下，大声的敲三下，寓意着学童从此耳聪目明，建功立业。那最后一步呢，叫做描红开笔。描红的动作呢，就是学童在老师的指导下，拿着毛笔写下一个方方正正的人字。之所以选择这个简单而富有深意的汉字呢，是希望学童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要学会做人，知道做人首先要堂堂正正的立身，要像人字一样顶天立地。那开笔礼呢，作为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之一，目的呢是让学童们知道学习读书的重要性，让他们养成尊师重教、孝敬父母的良好品行。所以说开笔礼呢，是一项仪式感与教育性并重的一种礼仪。那到今天来说呢，虽然说学童们不再需要读四书五经，不再考科举当秀才，但是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熏陶还是要从孩子抓起。 接下来胡先生再跟我们说一说古代的学校都教哪些课程呢？ 应该说古代学校所学的那个课程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学校的级别不同，所以学习的内容呢也不同。咱们呢还是以这个初等教育，就是小学为例，咱们简单的聊一聊。小学最早学的就是识字、写字、习经史、习六艺，课本呢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简称为三百千千。其实呢，在这个古代呢，将孩子到学校来学习呢，称为读书。实际读书，古代的呢，上学是以读为准，包括大量的背诵这种文章， 特别是那种古诗文，你比如说最初的《三字经》啊、《百家姓》啊，这都是要求每个孩子必会的。所以那会儿的学习，说孩子说干嘛读书去了，很少说咱们现在说上学去了，是吧？这个古代跟现在有这么一个区别。而且过去也还有一个读书还成像在什么呀？学生以读为主，这书声朗朗，你一进入校园，此起彼伏，很有这个学习的这个氛围。其实呢，古代的教育呢，主要是以六艺为主。这六艺呢，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通俗的说，就是礼仪、音乐、射箭、驾车、阅读和算术。古代呢，也根据每个学期的课程和教学进度，依据学生的年龄和入学的早晚而定，所以课程呢，还是有所不同的。 六艺开始于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字面意思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但是，无论在现代和古代，御都不仅仅单指交通工具的驾驶学，还包含政治、领导和管理学领域的驾驭学。中国古代著名的案例包括赵襄王学驭于王子朝和田忌赛马。这说明驾驭之术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还是一种斗勇，更是一种斗志，包含对某一问题在运筹学、驾驭学、领导学方面的综合最优化。 接下来扈先生，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古时候怎么来考察学生的学业情况呢？是不是也是通过考试啊？ 对，也是考试。俗话说，小考天天有，大考三六九。 比现在考试还多啊！现在有单元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那您说古代小考天天有，大考三六九，那也真是不少呀。 但古代呢，不同的朝代，有时候不同的时期的，它的考试方法不一样。你比如宋代吧，老师会逐日测试学生的这个学习的情况，就是你学习的每天的进度，那叫日考。但是他这日考不像咱们似的，一大张卷子，可能就把你昨天学的几个字儿挨班问一遍，会不会写，会不会念，他这叫日考。另外呢，还有这个月考、季考，就是每季度考一次，这种多种形式的考试。据说当时的这个考试吧，就不是这咱们现在这种大的这种试卷，而是老师向学生提问或背诵课文，要比现在的考试要简单的多。到了清代，小学考试形成了制度，依据讲课和教学方式与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考试方式，比如有月考、有季考，还有年考。 那那个时候，先生也就是老师，怎么来给学生来评定成绩呢？按几分制来算呢？ 当时呢，主要有那个十分制和五分制，而且这五分制用的时间比较长。还有一个就是打勾制、评语制，清代和民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当时还没有这个百分制。 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的这种优良中差或者是什么达标啊没有达标这样的评语、 这达标和待达标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而且也现在的这种评定方法。 那么现在呢，9月1号开学不久之后，9月10号就到了教师节了。自古以来尊师重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那古代有没有教师节呢？ 从广义上来说吧，古代是有教师节的，时间呢就是孔子的这个诞辰日那天，也就是每年的8月27， 这是农历哈。 农历。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曾有记述，汉晋时期每年8月27孔子诞辰这一天，皇帝要到孔庙祭祀，也就是祭孔。同时呢，这天呢还要请老师吃饭。各地方官府还纷纷效仿，除了请客还要向老师送礼。你看古代对这个老师就比较重视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虽然没有确立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但老师已经开始享受这个节日的休假、会餐和发福利了、 这用我们现代的话来通俗的说啊、 据传唐宋时期每到孔子诞辰之日，国子监、书院及各州县都要选拔一些个优秀的这个司业，这司业就是老师啊，当时被称为司业，报送朝廷，根据这些个人的表现予以这个奖赏，按咱们现在说就叫评那个先进教育工作者了。当时呢是赏银500两， 五百两啊，真不少啊！由此可见当时对教育和老师的重视程度啊。 确实如此。到了清代，孔子诞辰的这个祭典的规模和范围更加扩大了。 同时对成绩卓著的老师还要在这天进行表彰，进行提职。 我看到史料记载啊，会被提升为院长、兼院、掌教或者是管师等等哈，不同的这个职务，有晋升机会了，这个特别棒。 我泱泱中华尊师重教的传统久矣，从某种角度讲，中国的教师节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古代中国自很早以前就有了学校，第一所学校是祥，出现在尧舜时期，到后来慢慢形成政府创办的学校。有学校的地方自然有老师，老师们那时候就有教师节，不过那时候不叫那个名字，叫孔子诞辰日。因为孔子有弟子3000，又是万师之师表，所以到每年农历8月27日这一天，老师都会放假会餐。在中国古代，老师的地位很高，而且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不同且差距很大，因为他们有的被老师收为入室弟子，这些学生和老师关系就形同父子了。那时候不光是教师节，三节五寿学生都得拿着礼品上门祝福，甚至老师如果出事了，学生都得受牵连，反之也是一样。就像明朝时期方孝孺被诛杀十族，第十族就是他的学生。 可以说呢，中国自古以来呢就有这个尊师重教的这个传统，老师这个职业呢一直是备受尊敬，所以古代有这么一句话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古代的老师呢称呼为师，后来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在师的前面又加了一个老字，就称为老师。师父呢是古代对老师的一种尊称，也可以说是敬称。师父的父字就是将老师视为父亲，也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那么尊师重教这个词儿又是从什么时候有的呢？ 尊师重教一词呢，我查了一下这个诗集，它是出现于这个2000多年前战国末期的礼记学记中，是中国古代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论述教育的这个专著。古代呢有多种这个尊师的这种典故，比如这个城门立雪、子贡尊师、陆甸千里求师、魏赵尊师，还有李世民教子尊师，包括张良拜师等等，这些都是古代尊师流传比较广的一些个故事。 古代呢一些皇帝他们也能够放下自己九五之尊的这个至高身份尊师重教哈。 对，您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吧，他可以称之为尊师重教的一个典范。他呢一再教育自己的子女一定要尊重老师。有一次一位皇子上课听着听歌睡着了，老师将他推醒后进行了一番训斥，这位皇子受不了，就跑到这个父王这儿，就跑到李世民这儿告状去了。李世民将老师请来问清缘由以后，严厉地训斥了这位皇子，并让他当面向这个老师赔礼道歉，随后惩罚这位皇子在院子里站了半宿。你看应该是还是很严厉的。还比如清代光绪皇帝也比较尊重他的老师，因为他有好几位老师。有一位山西籍的老师告老还乡，在离别北京的时候呢，特意向这个光绪皇帝来道别。光绪皇帝站在殿外目送老师远去，随后默默地跪在了地上。这个情节呢后来被写进了一个电视剧中。随后每年的春节，光绪皇帝都派自己的亲信为老师送礼，一直到老师去世，由此呢被传为这个尊师重教的佳话。 由此可见呢，应该说很多这个帝王啊也是非常的尊师重教的哈。 尊师重教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谚语口口相传，更是将尊师重教深深融入文化血脉中。从古至今有太多尊师重教的感人典故广为流传。子贡是孔子的杰出弟子，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后，众弟子服丧3年离开了，只有子贡在墓旁守候6年，由此可见他们的师徒情深。博士桓荣是汉明帝做太子时的老师，明帝对老师一向非常尊敬，汉明帝登基后接见桓荣的时候仍然以拜见老师的礼节相待，他还经常亲自去桓荣府探望。桓荣生病，明帝就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门看望。每次探望老师，明帝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以表尊重。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丧服，亲自前去吊唁。汉明帝尊师重教，一以贯之，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东汉末年，有一位名叫魏昭的人，他想拜当时远近闻名的大儒郭林宗为老师，并派奴婢去侍奉他。但是郭林宗体弱多病，有一次他要魏昭亲自熬药给他吃。当魏 惠昭端着煮好的药进来的时候，郭林宗便喝责他熬的药太烫，而惠昭就再熬一次。送上后，郭林宗又说药太苦，这样一连三次。到了第四次，当惠昭再端着重新熬的药进来时，郭林宗才笑着说，我以前只看到你的外表，今天终于看到了你的真心。于是将毕生所学的都全部交给了魏昭，而魏昭也终成大器，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者。北宋时期有个叫杨时的进士，他特别喜好钻研学问，在40岁的时候拜程颐为老师。一日，杨时和同学游作一起向程颐请教老师，不巧赶上老师在屋中睡觉，他们不愿打扰老师休息，于是两人静立门口等老师醒来。一会儿天空竟飘起了鹅毛大雪，是越下越急，杨时就与一同拜访的游作恭敬地站在门外等候。程颐醒来后发现站在风雪中的杨时和游作时，他们已浑身披雪，脚下的积雪一尺多厚。程颐深受感动，从此更加尽心尽力教导杨时，杨时不负众望，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独家学派，世称龟山先生。我国尊师重教的传统源远流长，荀子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而今身处新时代的我们，更应传承尊师重教的文明火种，发自内心的敬爱我们的老师。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老师尊称为您吗？因为你在我心上，因为您在，心存感激。在此让我们真诚地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那么古代的学生对于老师也是非常尊敬的，这方面有什么故事呢？ 应该说这个尊师重教首先体现的还应该是学生上，因为学生跟老师接触的时间最多，他的言行都体现在这个尊师重教上。比如咱们前面说了一个拜师礼，这是古代入学的第一个仪式，也是尊敬老师的一个礼数。春秋战国时期的学生守则《弟子职》中规定，在学堂上，学生若有所疑，奉手问之，也就是说，有疑问的时候，要向老师先举手，再提问。提问时呢，要站直，双手下垂，不能指手画脚。这种尊师的传统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再有呢，就是无论在任何地方，学生遇到老师要立于旁边，也就是不道边或者一侧，待老师通过后再前行。老师从前面经过时要站直，并向老师问好。还有呢，比如老师家访的时候，学生要站在老师的下侧，聆听老师教诲。不管老师向家长反映什么问题，学生不能插话，不能打断老师的说话，待老师说完以后，学生方能做解释。 好，今天也听胡先生介绍这么多古代开学的这些事儿哈，特别是有关尊师重教的内容，听着好像很遥远，但是仔细琢磨，这其中蕴藏着许多历史和文化。在大力提倡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尊师重教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也谢谢胡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不用客气。 北京市教委的有关负责人最近也表示，考虑到学校场所和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北京市教委将坚持比社会面防控更加从严从紧的原则，提出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明确的返京返校要求。市教委要求各区各高校在做好线下教学的同时，积极做好线上教学准备，确保开学后居家不能返校的学生在家如在校，同标准、同进度、同质量地进行学习。同时呢，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指导、学习帮助和心理辅导，鼓励他们加强户外锻炼，确保身心健康。万物向荣，只待你归。新学期，祝同学们一切明朗，未来可期。 浑身是力量，你给